味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十月革命前，德国为什么秘密将列宁送回俄国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德国人几乎打胜了所有的战役，却为什么输掉了战争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竟然用石头、渔网和铁链在空中作战吗？往事霸气开讲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战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。第37集，俄国国内本来就矛盾尖锐，又在战场上屡吃败仗，像拉斯普京这样的恶魔无疑将使国家迅速地走向崩溃。正如一名贵族后来回忆所说的，拉斯普京是个两面派，在皇族面前他露出了谦卑的长老面孔，皇后看着他便不由自主地相信他就是上帝附体，但是在国民面前他却出现了险恶的一面，那个酒色秃驴污秽的一面。民众看到沙皇居然重用了这样的人，感到十分气愤，而皇宫上下对此不解，并觉得受到了伤害，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呢？难怪一个圣人为不幸的皇太子祈祷有什么不对的吗？要知道那孩子稍不注意就会没命的呀。沙皇和皇后被刺痛并且激怒了，怎么会爆发如此强烈的民愤呢？这个人除了好事什么也没做呀。就这样，死神的传令兵来到了统治者和人民之间，而且由于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了解这人的二元性，所以双方也无法相互的理解，于是沙皇和人民便同时把对方推到了深渊的边缘。诚如所言，当沙皇夫妇沉溺于对拉斯普京的信任中时，不但是平民，甚至那些对王朝忠心耿耿的贵族也愤怒了，这对沙俄帝国来说绝对是非常危险的。虽然拉斯普京在社会上声名狼藉，但是皇后就是不肯承认她邪恶的一面。这个女人天真地说，人们恨她是因为我们爱她。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那个她完全信任的人，那个治好了他儿子血友病的人是个骗子，也没料到他引起的公愤最终会随着革命的爆发达到顶点。与此同时，不少官员认为民愤将继续扩大，于是纷纷请求皇后把拉斯普京赶走，而却被皇后拒绝了。即便是在外面疯传拉斯普京是他情人的时候，他也仍然拒绝赶他走。当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试图介入此事的时候，同样受到了皇后的冷遇。 伊丽莎白临走的时候伤感地说，看来我就不该来。而皇后只是冷冷地回答说，没错。拉斯普京之所以能够得到沙皇夫妇的绝对信任，除了他能治愈皇太子的血友病之外，还因为他神秘的预言能力。而这些能力皇后就曾亲眼见过，那还是拉斯普京刚进宫不久。虽然治好了皇太子的病，人们对他还不十分的信服。有一天，拉斯普京突然紧张地对皇后说， 皇后妈妈，千万别让孩子们进儿童室，我看见了。 几天以后，儿童室果然有一盏巨大的灯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，摔得粉碎。事后皇后感激不已，但是后来有人评，这其实是拉斯普京的一个圈套。他事先呢，已经把儿童室内水晶吊灯的链子锯开了口子。1912年十月的一天，患血友病的皇太子阿列克谢陪同父皇，在波兰一个小镇打猎的时候突然发病，发高烧，而且流血不止。御医感到无能为力，让沙皇夫妇做最坏的准备。据记载，当时皇室的确已经开始为皇太子准备后事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万里之外的拉斯普京来听说，上帝已经看到了皇后的眼泪，皇太子一定能够活下来。就当人们将信将疑的时候，这奇迹果然发生了。皇太子的体温开始下降，而且流血呢慢慢止住了。另外，拉斯普京还曾预言，皇太子在13岁生日之后身体就会好转，而事实的确证明他是对的。在看到拉斯普京具有如此惊人的预言能力之后，就连沙皇也开始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。特别是在一战的战场上，无论是作战方针还是军事调动，拉斯普京几乎无不插足。沙皇每遇到难题，必先咨询我们的朋友拉斯普京。就连前线是否发动进攻，什么时候发动进攻，也要看拉斯普京的预言形式。但是啊，这些所谓的预言在历史学家看来都是拉斯普京的胡言乱语。在拉斯普京种种预言的摆布下，沙皇继续将俄国引向了灾难。因为这位所谓的国师的一些预言完全是瞎指挥。话说有一次啊，拉斯普京宣称自己做了一个梦，他得到了神的启示，俄军应该在里加附近发动进攻。当沙皇真的下令发动进攻的时候，却被德国打得大败。还有一次战役中，本来沙皇的军队明显占了上风，拉斯普京却怂恿皇后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，要求皇帝宣布停战，原因只是他做了一个不幸的梦。对此，就连尼古拉二世也开始不满，说自己就好像穿了一条无形的裤子一样。随着俄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，拉斯普京已经预感到局势开始对自己不利。1916年十二月的一天，在前线的尼古拉二世突然收到拉斯普京写来的一封信。这位巫师居然在信中说，自己将在1917年元月前被杀害。但是，他又警告沙皇，如果自己是被民众所杀，皇帝尚可存活几年；如果是被贵族所杀，罗曼诺夫王朝 将在他死后3个月之内崩溃，沙皇一家人将无法活过2年。看到这封信之后，沙皇惊恐万分。这次拉斯普京一语中的，果然被人干掉了。谋杀拉斯普京的主角是尤苏波夫亲王，他出身于俄国最富有的家族，老妈是鞑靼贵族的后裔，老爹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市市长。尤苏波夫于1914年娶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外甥女伊琳娜为妻，他的丈母娘是谁呢？是尼古拉二世的妹妹，她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。参与谋杀的除了尤苏波夫，还有尼古拉二世的堂弟德米特里大公，还有虽然没有贵族身份但有杜马和黑色百人团支持的普利什凯为妻。预谋杀死拉斯普京的三人都是君主主义者，他们是为维护罗曼诺夫王朝、捍卫沙皇统治而决心除掉拉斯普京这个祸害的。但是想杀死拉斯普京并不是那么容易。1916年12月29号，尤苏波夫亲王、德米特里大公、普利什凯维奇加上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卫和一名医生，在圣彼得堡的尤苏波夫宫设下圈套。尤苏波夫以美貌的妻子伊琳娜为诱饵，将好色的拉斯普京诱骗出来，给他吃了8块掺有氰化钾的蛋糕，喝了一瓶掺有氰化钾的葡萄酒。这些毒药的剂量足以毒死几匹马或者一头大象，但是啊，拉斯普京居然毫无反应。于是尤苏波夫向拉斯普京开了一枪，打穿了他的胸部。大家都认为啊，拉斯普京肯定是挂了。正要处理尸体的时候，这拉斯普京突然醒了过来，掐住尤苏波夫的喉咙说：“明天我就把你绞死。”随后挣脱众人往门外的庭院里跑。普利什凯维奇追出了屋外，向拉斯普京连开了3枪，最后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。密谋者将他拖进屋内，拉斯普京再度苏醒过来。尤苏波夫只好用哑铃猛敲他的太阳穴，将他再度击昏。最后拉斯普京被扔入河中的一个冰窟窿里，尸体在第二天被人发现。法医验尸结果表明，拉斯普京是溺水而死，肺部全都是积水。如果丢入河中的是一具尸体，那肺中呢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水的。而且啊，拉斯普京在冰面下面居然还活了8分钟。为了杀死他，真是费了一龙二虎九牛之力啊。拉斯普京的尸体经过防腐处理之后被运到皇村，亚历山德拉皇后在那里为他修建了地下墓穴，并计划在墓穴上建一座修道院。二月革命以后，这个银僧的尸体被进驻皇村的士兵扒了出来，运到圣彼得堡游街示众，然后挫骨扬灰。皇村指的是俄国圣彼得堡下辖的普希金市，就称皇村，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以南25公里。皇村原为瑞典贵族庄园，1708年之后成为历任沙皇的夏宫，1728年被封为皇村。二月革命以后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就是从皇村出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。尤苏波夫亲王 和德米特里大公因为暗杀拉斯普京被软禁，随后被发配到了外地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这两人因祸得福，不但躲过了俄国革命，而且赢得了布尔什维克的尊敬，没有像其他贵族一样被整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拉斯普京曾预言说杀死他的人将活不长久，但是尤苏波夫一直活到了1967年。有了拉斯普京这样的人，祸乱宫廷，统治俄国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。不过从军事上来看，大战打到1917年的时候，俄国还是能坚持的。虽然博罗西洛夫攻势代价很高，但那是俄军在一战期间最光彩夺目的胜利。特别是为俄军将领树立了胜利的信心。丘吉尔认为，只要俄国能从1917年开始保持战线完整无损，俄国就将成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。冬天到来以后，俄军有几个月的时间休整，奥匈帝国已经被打得稀里哗啦，差不多变成浮云了。英法开始向俄军提供大量的武器援助。德国由于两线作战，兵力不足，也不像从前那么可怕了。因此在霞飞将军提出1917年要在多个战场展开进攻的时候，俄军将领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投入70个师的兵力进攻。这些部队将装备数以万计的大炮和机关枪。如果协约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猛烈进攻，战争很可能在1917年就结束了。尽管一战的形势对俄国有利，但是俄国国内陷入了混乱。1916年底至1917年初这个冬天，俄国的雪下得非常的深，温度特别低，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冰窖。有1000多列火车的蒸汽车头因为水被冻结而炸裂了。俄国的铁路本来就是一场灾难，这时候更是变成了地狱。整体状况虽然基本上可控，但是食品和燃料难以运进大城市，运输速度慢的就跟水龙头里没水了往外滴的感觉一样。圣彼得堡不仅是俄国的首都，也是最重要的工业中心，但是首都跟内陆的距离太远，所以这座大城市遇到的问题特别严重。由于缺少能源，很多工厂停工了，工人们没事做，无事那就要生非，既冷又饿，既惊恐又愤怒。面包房虽然有面，但是没有燃料加热烤炉，烘烤不出面包来。妇女们排几个小时的队也领不到配额的食品，只好去抢。驻扎在圣彼得堡的数万士兵好多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，这些新兵对于前途深感迷茫。一些煽动者向他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，呼吁进行革命，从而结束战争。特别是俄军此前的惨重伤亡加重了士兵的阴影。俄国士兵曾经跟英国记者说，德国人有机枪大炮毒气，我们有胸膛和天灵盖，我们只能靠肉身往上顶。绝大部分俄国人要求改革，沙皇政府如果接受改革，建立君主立宪制，沙皇专制统治就要终结。但是如果不改革，沙皇政府就会被暴力 推翻。也就是说，改革可能是找死，但死的会好看一点，不改革是等死，死法就很难说了。不幸的是，沙皇政府选择了等死。英国的威尔逊将军在那段时间访问了俄国，他向国内报告说，无论是军官、商人、妇女，每个人都想着弄死他们。那么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？指的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。俄国的民主社会党人克伦斯基面对俄国杜马谈及废止沙皇时说，如果其他办法行不通，就应该用恐怖主义的方法。杜马成员一起欢呼，并且答应为他提供庇护。报纸在报道他的讲话时做了删节，但是他的言论很快就传遍了首都，大家为他高声喝彩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俄国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，风满楼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随风往事不随风，它偶然飘落入梦中，前尘多少故事曾翻涌，那夜霜中露正浓。若生离难与他相逢，为死别才能够相认，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，也许更眷顾我们啊。桥上谁家雨滴暗飞着，那年他和她手提盏灯，桥上来去匆匆的冬与春，岸边垂柳都长出满腔的年轮。如果路过陌路的情人，他们会不会心疼？若生离难与他相逢，为死别才能够相认，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，也许更眷顾我们啊。脚下住着一双有心人，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